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13集，和好如初。走廊话出口，众人默默的一扶额，果然就见林业火呆愣了那么一下之后，瞬间暴走，蹦起来就往上扑。 你个死哑巴，你说谁胖啊？ 诸葛英无奈地看着扭打在一起的林业火和邹良，叹气。哑巴摇着尾巴看着终于和好如初的两人，甚是欣慰的样子。打了一架之后，两人貌似没事了，林业火心情不错，顺手捞了小四子搓两下。 嘿嘿，好久没搓这小团子了，手感还是那么好。 展昭和白玉堂坐下，跟林业火讲了阿夏尔的事情。林业火摸着下巴。这时，素清和桑根把阿米尔带过来了。阿米尔的伤情和阿夏尔基本一致。小四子之前看了公孙给阿夏尔处理伤口，所以知道要怎么治疗，就给阿米尔处理了一下伤口。这时候，乌沙大师走了进来，他建议众人先吃饭休息一下再谈，然后就和天尊阴侯一起出去了。展昭等人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看来三人是有事商量。林业火提议带着众人去魔鬼城最大的酒楼吃好吃的，展昭等人想起刚才街上的情况，似乎有些后怕。 通常都只有进城的时候会被砸一次，砸完了也就好了，知道你们住哪儿之后，他们会丢来这里。 展昭对这种民俗略感兴趣，于是众人一起往外走。柳寒星抽了个空问白玉堂， 你外公没来吗？ 白玉堂倒是听天尊提起过，柳寒星其实是他外公陆天寒的同门，两人关系还挺好。不过奇怪的是，他外公从来没提起过这人，即便是白玉堂提到火凤堂的时候，他外公也没接话。而且柳寒星被逐出师门，貌似也确有其事，具体原因不详。白玉堂见柳寒星问起，就点了点头。 他和我姑姑回映雪宫了，估计过阵子回来。 你姑姑？你爹的姐妹？ 是我外公的养女。 哦，灵儿啊，她挺好吧？ 嗯， 看来她认识我姑姑。 应该挺大了吧？嫁人了没？ 我都已经挺大了。 白玉堂有些哭笑不得，柳寒星尴尬，点点头，又问了一句， 你爹娘也挺好。 白玉堂点点头，见柳寒星似乎还想问，就开口回了他一句， 我姑姑还没嫁人呢。 柳寒星点了点头，似乎也并不惊讶，就淡淡的哦了一声。 原来和我全家人都这么说，可是为什么我娘从来也没提过这个人呢？姑姑也没说起我。 白玉堂摸了摸身上，拿出一样东西来给柳寒星。柳寒星不解地接过去，就见是一串串珠，五颜六色的青石串成的，有些孩子气。 这个是什么？ 啊，我姑姑做的，她做了很多，所有认识的人都有一串。 展昭也点头，他们都有。陆灵儿也不知道哪儿弄来的好多晶石，串的五颜六色的珠子，见到自己人就给一串。柳寒星收到腰间的袋子里，似乎还挺开心。送众人到门口，柳寒星就走了。出了火凤堂，邹良和林业火走在前边，带着哑巴，小四子和小梁子手拉手在中间，边走边玩，白玉堂和展昭跟在最后。 柳寒星好像是特意跟出来的，想跟你说个话。 白玉堂也有这种感觉，就这么一段路，柳寒星看着好像是在寒暄，感觉挺随意，但又似乎很刻意。他一共问了三个人的情况，他外公，他娘，还有风姑姑。 你觉得他究竟关心的是谁呢？ 我觉得他主要是想问你风姑姑。 嗯， 你外公的功夫其实好难学的。 然后 你外公的极寒内力和天尊的还不同，他是天生体寒。 展昭抱着胳膊跟着白玉堂晃悠，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展昭搔搔头也没再多说什么，接着跟白玉堂并排一起走。白玉堂嘴上虽然也没多说，但是稍稍有些在意。柳寒星虽然已经装得十分的不经意，但是那声灵儿还是有些不同的感觉，感觉略微妙，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白玉堂觉得柳寒星和他风姑姑的长相有些像，特别是那双眼睛。展昭瞧着边走边想心思的白玉堂，大概知道他注意到了一些细节，不过有些事情架不住细想，如果关系不错，为何要隐瞒柳寒星的存在呢？白玉堂的事情展昭还是比较上心思的，因此他悄悄问过殷侯关于柳寒星的事儿。原本只是随口一问，但殷侯却刻意避谈，于是展昭起了疑心。但说到底，终归还是顺其自然比较好，有些事情不知道未必是坏事。林焰火边走边不爽地瞄一眼后边，一旁邹良突然问他， 你很在意后边？ 你自己来不就好了，带那两个人干嘛？抢老子风头？ 谁又抢你风头？ 以前都只看老子，现在就看后面一鼠一猫。 林焰火抱着胳膊不满的碎碎念，邹良走在一旁嘟囔了一句， 那些人贪新鲜而已，没人能抢你风头。 林焰火愣了愣，瞧着往前走的邹良，嘴角微微挑起了几分，跑上两步，胳膊一碰他， 你说什么？ 没有。 你的意思是我比展昭和白玉堂帅？ 你幻听了。 哼，想赞美我就直说嘛，老子是帅，算你有眼光。 邹良望天，展昭和白玉堂在后边看着两人打打闹闹，样子已经和好了，然后就听到四周围不少路人也小声议论， 哎，那个就是小林子盖章的人呐。 是啊。 哎呦，感情很好的样子嘛。 哎，你看小林子笑了呀。 嗯，好几天没看见他笑了，你瞅瞅。 展昭和白玉堂又对视了一眼，总算雨过天晴了。吃过晚饭，等众人回到火凤堂，天已经黑了下来。邹良拿出那张鬼海的地图铺在桌子上，众人一起研究。小梁子本来要陪小四子的，不过今天一天都在玩，功夫都没练，林业火看得他很紧，一脚踹了出去。另外临别时赵普交代了，小梁子每天至少练两个时辰的功夫，要是荒废了就逐他出师门。小梁子不敢怠慢，火凤堂的人虽然平时宠他，不过这方面看得可紧了，所以小梁子这会儿跑去后头练功了。无沙大师和天尊阴侯一直没回来，不知道在哪儿商量什么。众人虽然铺开了鬼海的图纸，但几个老人家有令，要进去必须得到他们的同意，不然也逐出师门。于是一群人有心使不上力的感觉，只能对着地图干瞪眼。展昭正端着杯子喝西域特产的花茶，今天一天他吃得挺开心，魔鬼城美食多多，特别是水果多。正这时就见小四子跑来，拽了拽他衣摆，似乎有话要说。展昭跟着小四子出门，就见院子里摆着一束白色的花束，还有一个小包袱。 小四子，这什么呀？ 爹爹说捡到我的地方就在魔鬼城西边的废旧关隘附近，那边有一口井。 展昭想了想，他们来的时候倒是的确经过了这么一个废旧的关隘，离这里不远。 你想去祭拜你爹娘吗？ 嗯。 小四子下午睡了一路，这会儿不困，而且小梁子又不在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所以 他想起这茬来了。这时房间里白玉堂也走了出来，展昭跟他提了一句， 吃饱了也没什么事，去一趟吧。 两人跟经过的素清打了声招呼，素清说晚上应该不会起风，但是可能会下雪，然后拿了几件披风出来。 我跟你们一起去。 于是展昭拉上小四子，拿着花束和他那个小包袱，打开看了看，原来是一些纸钱和香蜡烛火。众人上马，一起离开魔鬼城，赶往那个关隘。此时大漠之上月朗风清，略微有一些寒意，却是很舒爽的感觉。展昭有些不解，骑在马上问小四子， 你爹去了黑风城之后回中原为什么会走这条路呢？这个方向不是相反的吗？ 小四子歪着头，似乎也没问过这个问题。 这个关隘以前是可以用的。 哦， 我记得几年前还打仗呢，黑风城附近的关卡查得都很严格，特别是战时运送粮草的车队很多，普通车马通行可能会被堵住很久，倒是从这边绕道快些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敲了敲马上的小四子， 还真是机缘呢，这样能让公孙捡了带回家养，妖王实在是算无一策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